对镜相问，那是你。 这个时段我们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陈升演唱的《离开你走进你》。 当我需要向你念你，我就离开你和你分别。当我需要看你听你，我就走进你和你相遇。当我需要向你念你，我就离开你和你分别。当我

最好的梦。我说愿意付出所有，实现你要的快乐。你说爱我就很享受。这感情我会珍惜到永远，把自己放一边，什么事都先想到我，无微不至的温柔，你像最好的梦。我说愿意付出所实现你要的快乐，你说爱我就很享受，你让我感动。 牵着手，风里慢慢走，有些冷就靠近我， 低着头，什么也不说。 事都先想到我，无微不至的温柔，你像最好的梦。我说愿意付出所有，实现你要的快乐，你说爱我就很享受。 相信最真的心。我一直以为不会在乎他们眼神， 不必 就算是身边已经充满指指点点， 但我却看到你那灿烂的笑颜，在纷纷扰扰话题中渐渐沉默，渐渐改变。 心起，站起你，只有 继续来听歌，下面请欣赏巫启贤带出的《思念谁》，黄大炜演唱的《冷肩膀》，杜德伟带出的《天真》。 上，免得对你的影响。 空虚也不难伪装，没人靠我肩膀，我晒不到太阳。承诺下只一人，被我们撕碎和遗忘，剩下的自由远不才发现很低估爱的分量，只有在梦里还原时光。

将尝试去突围，又落在命运的支配。曾经以为

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金婷演唱的《项链》。